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好，翻嚟第三次啦。我第一样我想问阿William啦，我哋唔撇开呢啲咩大伊比利亚主义未讲之前咧，我想问一问咧， 就系叫伊比利亚主 义。巴塞嘅球会而家个命运将系点样咧？ 嗱，咁就大家知道之前喺上一次西甲，佢主场对拉斯帕拉马斯啊，即系广东话亦拉斯皮马拉斯呢个北非嘅小岛球会。咁、其实嗰场比赛咧，就两边球会都有动作嘅。咁、先讲巴塞先，咁佢哋咧喺赛前咧着咗件加泰隆尼亚。即係個國旗嗰個波衫啦，咁就喺影完相之後先除嘅。咁另外咧，拉斯帕馬拉斯 呢個喺邊個地方進行嘅？ 喺巴塞老營球場。 哦，咁冇事，咁冇事。 咁跟住咧，其實佢其實都冇乜嘢，因為我同你講就係喺巴塞早幾季咧，其實或者係你都見到就係佢有時啲做下波衫就係嗰個有加泰國旗色彩嗰件嘅。咁就但係今次佢特登著多件上去嘅。咁另外咧，拉斯帕馬拉斯係不甘示弱啦，即時咧。整咗件啊特別版波衫就喺心口咧，就好似印咗一個就係咩 Una España， 即一個西班牙，咁印埋西班牙國旗上去，就話我哋要即係支持西班牙嗰個領土嘅即係個國家主權統一。咁好啦，跟住嗰場比賽最好笑係咩咧？咁就驚啲球迷激動啊，或者啲兩邊唔啱。喺嗰場比賽咧就閉門作賽嘅，你就好難得見到美斯踢波咧， 係 冇人睇。咁最後贏波啦。咁另外要講埋就係咧。在國際賽完咗之後啊，嚟緊就西甲咧，其實就係我隊愛隊馬體會咧就主場打巴塞，呢場就榜首大戰咁滯噶啦。咁咧就有單嘢都幾，我都覺得比較匪夷所思或者冇乜嘢嘅，即係我喺我感覺啊，就係、之前有六啊幾個巴塞球迷買咗飛噶，佢而家就唔再賣俾巴塞球迷，唔俾佢哋入場。咁但係佢講咗買咗飛嘅可以嚟馬體會個新主場，其他啲唔得。咁有人就諗，喂，係咪即係有啲咩政治考慮咧？咁我自己個人去睇馬體會作為一隊西班牙嘅首都球會，咁亦都係繼皇馬巴塞之後被認為而家西班牙第三強球會，咁佢點都有少少表態出嚟。 咁啊，梗唔得啦！如果話即係佢容許呢啲嘢，我諗佢自己企唔穩啦。嗱，我唔係講下我嘅立場啲乜嘢，話好客觀，即係佢俾你搞得呢樣嘢咧。你同而家成個馬德里嗰個社會氣氛係完全係唔夾嘅，你自己一大鑊。 咁冇錯，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唔係下個禮拜，即係下個禮拜打皇馬。如果唔係，我諗呢場比賽都幾多麻煩下。真係啊！咁但係始終都要面對嘅。咁但係個時間起碼要去到十一月到，十一月十。 唔係，但係問題就係你而家巴塞面對咁情況咧，啊，佢自己要考慮一樣嘢就係你繼續搞落去，即係繼續呢個情況嘅話咧，嗰、那個球會嘅收入會點樣咧？ 佢只要 keep 住歐冠嗰啲咧，又唔會話太影響，因為始終你知道。 唔係喎，但係問題就係你去親好多時，你變咗賣飛會出現問題噶嘛？ 唔係呢個啦，作客嘅話咧，佢嗰個門票收入其實基本上都係即係個門票收入會主要係主場方啊嘛。 哦， 其實球會主要收入來源有幾樣嘢，雖然門票有啦，佢仲有廣告噶嘛。例如參加歐聯月入淘汰賽月到四強，即係 嗱咁講個廣告講呢樣嘢，咁西班牙嘅企業會唔會杯葛呢個巴塞咧？ 暂时未见到呢样嘢，而且亦都 各不过老实讲，西班牙嘅企业咧喺呢个足球上面嘅广告咧系微不足道 的。冇啊，反而中国咧真系多。我嗰次见咗七天酒店呢个字，我真系我吓咩料啊！即系嗰下，连我有个西班牙朋友，佢识睇少少汉字，因为佢学过中文嘅，佢就 send 咗问我讲咗个粗口就系做乜，即系咩事啊咁嗰啲，我都唔知点答佢。咁但系要话巴塞个问题，其实我哋唔可以斋睇巴塞嘅球队，因为喺成個加泰隆尼亞地區咧，仲有幾隊球隊，今年有三隊球隊喺呢、這個西甲作賽，巴塞仲有長期俾人認為親馬德里嘅 Espanyol 啦，即係愛斯賓奴啦。咁另外咧，仲有一隊新星班馬基羅納咧，佢都係巴塞加泰隆尼亞地區。 Espanyol 嗰個愛斯賓奴個名字其實應該係西班牙咁解， 西班牙人咯，類似就係咯。 咁你聽到個名字你知道？ 今次竟然西班牙人即係愛斯賓奴啦。他哋會比較偏去企向加塔嗰邊，因為長期俾人感覺就係比較親馬德里。但今次咧有啲例如罷操啊嗰啲行動咧，佢哋係 有參與 嚇。係啊， 咁而家落去咧，譬如話巴塞去呢啲客即係客場作賽時候咧，有冇可能出現暴力情況？ 唔排除嘅，因為始終西甲咧，佢有個傳統就好同其他國家聯賽唔同嘅。你英超咧，例如你作客球迷走坐去主場咧， 你真係俾人揼嘅機會。嗱，呢個唔係講笑。咁德甲其實都有少少機會，但係德甲咧有時都和平啲嘅。只要你唔走去啲死中球迷區咧，都還好嘅。咁、西班牙都係呢個傳統。嗱，大家問題嚟啦，近期啲政治個即係國內政治氣氛咁樣樣啊，你叫一個著住巴塞波衫嘅走去做下球主場球迷嗰度咧，咁唔多唔少有問題，甚至乎國際賽。咁大家知道碧基啊呢位加泰隆尼亞球員，佢係支持獨立嘅。其實佢一入到訓練場咧，全場去佢。 係啦。 咁佢都講到明㗎啦，如果真係覺得唔對路咧，或者即 係佢 唔踢啦，即係自己退出國家隊。咁但係冇所謂啊，佢世界盃又攞咗，歐國杯又攞咗，佢有咩所謂嘅？咁佢覺得即係佢自己嗰個政治會勝於球國家隊啊嘛，因為佢覺得我係一個加塔人多過係西班牙人啊嘛。咁甚至乎教練好簡單。哥迪奧拿完全支持加獨嘅，係啊，佢都有呼籲人去翻去投票，都有。 咁所以睇到大家睇到就係嗰個西班牙嘅足球咧，呢、這個政治上面咧發揮咗一定嘅影響力。 我都唔知啊， 即係淨係再問多你問題啫。阿美斯啊，阿根廷人咧呢、這個問題上面有冇表態咧？ 你見佢跟住球隊著嗰件衫， 哦， 同埋佢都比較偏加塔，因為佢自己喺嗰度住好多年嘅、哦。你諗下，咁、另外美斯就有西班牙 passport 嘅，因為就其實好快攞到兩三年，佢就可以喺度攞，因為佢拉丁美洲嗰啲 passport 攞啊嘛，阿根廷。咁其實佢自己翻嚟幫阿根廷踢波啊，但係個問題佢對加塔係有歸屬感，咁多年，因為呢個球咧係養育佢啊嘛。佢亦都即係基本上你唔會見有啲咩球員話可能避忌啦，但係美斯就真係你冇見佢話反對啊乜嘢嘢嘅，但係佢自己係加塔人嗰啲咧，就完全真係企曬出嚟係支持。咁甚至乎點解今次啲人問哇乜咁激，即係玩到去公投？其實過去好多年咧幾次啦，但係今次會咁即係會咁引起咁大迴響咧，就因為第一嗰、那個議會咧而家係俾一個叫做Quando pro esse， 咁呢個議會就係解我哋一齊講 yes 嘅意思就係咩咧？我哋一齊要係將加泰隆尼亞咧獨立出嚟。咁呢個政黨其實而家控制住加塔個議會最多數。 唔係，但係呢個你講呢個亦都係一個表面嘅原因嚟嘅。我哋要講嗰個就係一個深層嘅原因，就係呢件事係累積咗成百年噶嘛，即係坐底都二三百年噶嘛。佢只係今日喺度爆出嚟咧，其實我覺得咧就係最重要就係嗰、那個金融海嘯啊。即係之後咧，發覺咧就 歐債危機啦。 係啊，你加同啊咩飛咩得太重啊嚇，咁呢啲嘢就新仇舊恨一次勾起出嚟咯。咁你再加上就係上個禮拜佢處理嗰個事件實在太低劣啦，係嘛？都有少少出乎我要之外，係嘛？你唔係咁樣，可能咧件事嗰、那個即係嗰個投票率嗰個幅度會去到咁高啊！而家唔可以叫高，因為真係出嚟投票嘅人唔係咁多，但咧就係嗰個比重就去到90%咯。咁你就形成咗你俾嗰、那個即係獨立派佢哋一個好強嘅一個感覺，就係加泰隆尼亞好似即係 準備好啦， 全體嘅訴求咁樣啊嘛。咁事實上未必係嘅，因為有成咁多人冇出嚟投票，係咪 ？OK， 好啦，啊頭先我哋提到咧就係呢個伊比利亞啦。咁伊比利亞係咩嚟嘅咧？ 伊比利亞就係指大家應該睇過西班牙同埋即係嗰個地圖啦。咁伊比利亞其實嗰個地方咧，佢係包埋葡萄牙啊嘛。咁其實有人叫伊比利亞半島嘅。咁就呢、這個地方其實咧，佢喺羅馬人開始嚟之後咧，就是、一路發展好多即係好個文明啊，或者係佢好多多元文化，甚至乎伊斯蘭佔領之後，去到收復失地運動，去到之後大航海時代。呢、这、一個地方一路喺歐洲甚至乎全世界咧，都係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地位。 嗱，呢個伊比利亞呢個係點樣咧？呢個其實咧就係講緊咧，即係成個喺呢個地中海嘅呢個西部嚇，咁咧就握住呢個地中海嘅咽喉嘅。 直布羅陀嗰度啦。 直布羅陀呢度嘅嚇，咁當然啦，即係呢個半島咧，其實就分咗兩橛嘅，一橛咧就西班牙大部分，另一橛咧再靠西邊就係葡萄牙嚇。係 啊。 咁即係呢個伊比利亞咁樣對而家呢個獨立嘅係有啲咩關係咧？ 始終嗱，大中華交聽得多啊。 大伊比利亞交， 大伊比利亞交其實都有嘅，我自己覺得係。咁因為佢一路都有呢個 term 咧，喺西班牙文叫做Iberismo。 咁 Ibelismo 咧係解伊比利亞主義咁解。咁無論係西班牙文、葡文都係咁解嘅。咁就其實所有地方你見呢啲有基近嘅共同文化又好咩都好咧，都係有啲咁嘅大主義、大斯拉夫啦，即係有人覺得以俄羅斯人為主導嘅。咁甚至有大不列顛啦，有呢、這個大法蘭西啦，大特厥主義啦。咁所以喺呢個咁嘅文化圈裏面，都係有啲咁嘅思想。 咁仲有大德國， 係啦。 咁呢個有呢、這個呢、這個大日耳曼啦，但係呢個就即係世紀陳年舊事啦。就當年呢、這個俾斯麥佢統一德國時候，冇要到講德文嗰嚿奧地利啊嘛。 係啊。 咁收尾希特拉上咗場之後，就要埋吞咗埋食奧地利啊嘛。不過佢冇喺度停啊嘛。咁打完之後輸咗啦。咁呢嚿嘢咪玩出去咯， 重新 就細咗少少啫，係嘛？咁係咪嘅意思就話咧，即係如果即係大家都唔講呢個獨立問題咧，就成嚿嘢咧就係一個整體嚇、啊。 甚至乎伊比利亞主義其實比較厚啲嘅，其實甚至乎好多啲歐洲啲大一統咧 ，sorry 啊，咁就係、是基本上係喺19世紀開始，其實係拿破崙打破呢樣嘢之後，慢慢咧就有啲、你知意大利獨立其實都即係統一都唔係話太 1871年 係咯， 咁你練得出 甚至德意志統一 1870 係咯，咁都係呢個時候。其實正正西班牙呢、這個點嘅即係伊比利亞島呢個主義就係喺嗰段時間開始 哦，明白。 咁其實佢哋就開始提倡就係咩？喂嗱，葡文、西班牙文大家比較似啊，大家有共同的即係好相似文化，例如個國教啦。例如語言啦，就好似啱啱加西亞嗰、那個咁，加利西亞就係講好似葡文嘅， 大家都天主教嘅。 係啦，咁另外就係佢哋希望就係聯合結成一個國家咧，會令到自己更加強大。 Okay. 但係其實呢個主義咧，係好多人都唔認同喺嗰邊，因為大家知道西葡呢個國家咧，其實私底下啲人咧唔係好妥對方，因為又係關歷史事啦，咁冇辦法解釋。但係其實好類似嘅。他哋差唔多同一個時候入歐，入嗰個歐盟嗰個前身叫做 European Community 啊嘛， 歐洲共同體。 共體啦，嗰段時間80年代中入噶嘛，咁就另外大家知道就係當時候佢哋喺大航海時代係同時間喺即係發揮好大作用。 嗱，呢個上個禮拜講過啦，嗱，去到依家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大伊比利亞主義啦，咁同呢件事啱啱調相反啊嘛，其實咁多國家想列出去，分裂出去係嘛？咁呢個體現到咧，即係歐盟喺呢件事上面嗰個尷尬立場啦。嗱，頭先我哋講到歐盟嗰個問題咧，如果而家歐盟出嚟講，我撐西班牙，咁好多國家就會即係問一個問題，就係佢入邊嗰啲分離主義，你又點處理呢？是不是同一個標準呢？咁蔡耀維啊，嗰個總統已經出嚟講啦，你雙重標準啊嘛。 唔係蔡耀維啊，就冇辦法，佢唔係歐盟成員啊嘛。 我知道，咁但係佢又出嚟講呢個。呢、這個科索沃嗰度喎， 係 嘛？咁佢咪走翻嚟抽翻你水咯，係嘛？好啦，你話佢企喺呢個加泰隆尼亞方面更加唔好傾啦，因為而家企喺加泰隆尼亞方面，西班牙就同你反台， 脱歐咯， 脱歐係咪啊？咁但係私底下咧，歐盟亦都明白一樣嘢，如果加泰隆尼亞真係獨立啦，剩低嘅西班牙俾你咧，你都大鑊。因為那嚿嘢係最廢嘅，即係你又要走去養佢，係嘛？咁而家咧，所以大家就唔好出聲住啦，啊，即係睇下點先。但係如果你話一旦啊，即係如果我再登神， 又登， 我意思係話咧，西班牙出武力嚇，因為上個禮拜我講過啊嘛，即係我估唔會出坦克車，唔會出機關槍啊嘛。咁出完嗰日， 佢出警棍嘅， 佢出警棍啦，暫時冇死人啦 ，OK。但係如果你話，佢宣布獨立，跟住你開坦克車。咁歐盟會點講呢？我覺得歐盟都冇得講。歐盟冇得講嘅原因就係，如果你話你贊，即係你話加泰隆尼亞人抵死西班牙嘅武力鎮壓係應該嘅話咧，咁你收得當噶啦，喺道德上。 唔係，甚至乎佢歐盟就玩完噶啦。 玩完噶啦。 因為如果佢做呢啲行為咧，你又唔譴責唔出聲咩咧？其實佢基本上第一，佢作為歐元成員國，佢係違反曬歐盟嗰啲人權嗰啲公約嗰啲嘢啦。咁另外係你自己歐盟。即係佢本身個面對問題，我自己覺得就係、是東歐同東歐啲成員國好似就係、是、窮咧，就啱啱所講啦，懶嗰班咧就好撚知嗰啲有錢嗰啲養佢。 係啊，走上入有錢嗰班咧，除咗德國之外咧，基本上大家都係即係覺得就真係好無謂。 因為如果歐盟支持企喺加塔嗰邊咧，咁其實情況同科索有啲唔同嘅，佢變相鼓勵嗰啲好有錢嗰啲同埋好勤力國家繼續脱歐嘛。 唔止嘅，你嗰陣時候你點解朱卓芳就想懟冧呢個蔡維下啫嘛，係嘛 嚇？而家俾人抽埋水啦， 抽緊人哋 就明抽你忍咗咁多年，而 家抽翻你轉頭啦。咁所以咧呢件事上面咧，歐盟咧即係你話如果真係要出聲嘅話咧，事實上係相當之難嘅，因為所有嘢咧處於兩難之中。所以你見到冇乜人敢出嚟講嘢，德國嘅總理又唔係好講，法國總統又唔係好， 美國都唔出聲， 美國都唔出聲噶， 係啊， 英國點解唔講咧？英國有個蘇格蘭喺後邊，不過就算冇蘇格蘭喺後邊咧，佢都唔適宜出聲，因為個總而家呢個首相都好頭痕啊，佢係即係蝦碌咗，俾人笑到，即係而家已經即係叫緊佢要落台噶啦。 我都忍唔住啊！琴日我睇唔到段片啫。系咯，即系 佢演讲嗰段嘢啊嘛， 系演讲嗰段嘢 cut 啊嘛，喺度，跟住又发唔到用唔到气出嚟啊嘛，咁阿 May 姐真系，我自己觉得佢自己即系，我觉得生不逢时啊，撞正呢个 moment 上嚟，咁亦都系英国最棘手嘅问题，就系嗰个脱欧真系复杂到你阿妈都唔，即系好难。即系 我谂，如果喺佢嘅立场嚟讲咧，佢而家要等噶啦，即系佢国内固然有佢要落台嘅声音啦，但系咧喺欧盟脱唔脱欧呢件事咧。佢睇埋而家呢卡特隆尼亞呢件事點玩法先啊？咁你歐盟都而家冇乜時間要揸啲嘢噶，因為擺喺眼前咧，其實一個好緊急嘅問題就係、是，一旦如果到咗下個禮拜，加圖隆亞唔理一樣樣嘢都唔理啦，我宣布獨立，咁你點搞？嗱、啊，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咧，其實件事咧，歐盟而家唔出聲，但係下邊會做緊嘢，表面上乜都唔做，但係下邊其中一樣嘢做嘢嗱，西班牙政府你撳住唔好，你點都好，你用盡所有方法，我哋都唔會撐佢嘅。不過你唔好唔會開坦克，因為一開坦克咧，成件事嗰個性質咧就完全 唔同噶啦，真係完全唔同噶啦。同埋一路都要佩服一下啲加塔人嘅，佢哋咧其實咧就特別啲基層，反而係最勇嗰班，啲農夫咧係將啲農場嗰啲拖拉機啊冚唪唥懟啊，係懟曬啲公路塞噶啦，準備亦都即係近住其他西班牙啲省份啲地方。咁就開始就係預備好，一旦發生喺呢啲緊急事件上嚟咧，佢自己都要為佢嘅地方出一分力嘅。 而且你講呢個出分力咧，如果係真係西班牙動用到武力嘅話咧，我覺得加塔隆也唔會咁順攤嘅。 唔會 噶啦，呢次呢鋪唔會嘅，因為係忍咗你忍咗你好耐噶啦。特別係佛朗哥嘅時候啊， 其實最殘， 即係你香港人咧去講緊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一路冇感受到喺佛朗哥嗰個時候，西班牙即係佢哋加塔隆人受到嗰種壓迫， 而且直頭 係嗱，我哋就係講嘅啫。你以自己喺香港嘅就係突然間一日係全部官方係唔准講廣東話， 唔准用自己語言啦， 唔准用自己語言，電視台唔准用，學校唔准用，突然間有一日係咁樣嗱，咁你諗查下，但係佢好嘢嘅地方就係佢經歷過佛朗哥幾十年。大家都冇忘記到呢樣嘢啊嘛，冇忘記到，即係舉個例，如果譬如話，我突然間有一日啦，呢度全部唔準講到話，但係過二十年之後，啲人仲繼續講到喎，仲可以翻，即係仲可以推翻呢樣嘢，即係我哋而家全部即係重新嚟過，我哋可以學校講廣東話，或者甚至宣揚廣東話，電視台要講廣東話，咁你擺香港你自己都諗下，都基本上都。冻过水啦， 冇噶。 但系佢卡塔隆尼亚佢就做到呢样嘢嘛。 我上次猛嘅原因咪就系因为一样嘢就系你香港好多嘢自己都未搞掂啊，即系唔了解好多嘢。 所以我哋成日讲唔好抽卡塔隆尼亚水啊。 系咯， 你要抽水咧，我成日讲点解抽富尔德啦，系嗱搞咗喂佢独立观察都冇事，而家都 系咯 冇新闻添。 唔系，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系咧，嗰个举牌嗰两条友男一女咧，一个叫咩支持西班牙学生罢课啊嘛，我屌你啦，嗰度就系应该系写支持加塔隆尼亚学生罢课，唔系西班牙学生罢课。你完全觉得我觉得你唔了解单嘢，又屌你而家系自己出嚟乜捻都识，喂大佬咪谦虚少少啫，大佬。 咁噶啦，唔好怒气呢样嘢 ，OK。咁我哋講落去咧，就係咧，呢件事咧，我個人嗰個推測咧，就加特隆尼亞未必喺下禮拜會即刻宣布到啦。 可能你翻嚟都未 嚇，我唔敢好肯定，但系我覺得咧，即系如果比較理性少少，去到依家呢個情況咧，其實因為講到尾咧，大家係應該入揾到一個 solution 出嚟嘅。即係大家睇可以短暫時接受個 solution 出嚟， 唔係佢哋兩邊有底線嘅，想談判 啊， 都係 但個問題咧，你始終你係想談判，但係你對外咧，俾其他媒體接受訪問嘅時候，一定要話俾對方聽。嗱、我而家態度好乸強啊！嗱、我擺到明就要獨立噶啦。咁、我又擺到明一獨立咧，嗱佢又唔敢話我屌你，有冇攞坦克車震，即係即係搞你。但佢又話嗱，你要面對後果咩？咁佢咪玩法律咯。 至於坦克車鎮壓呢樣嘢咧，我就查喺網上咧，就係原來喺2012年嗰時，西班牙有一位退休嘅長官咧講過呢件事嘅。當其時咧，即係都未 係馬德里退休定係加塔？ 馬德里退休 嘅。O、okay、 K， 因為佢咧就有少少咧就即係唔係咁大西班牙主義嘅，佢就俾嗰啲西班牙軍官咧所邊緣化，甚至咧俾人鬧嘅。咁佢講一樣嘢咧，我唔知真定假，可以俾大家參考啦。佢就話咧，西班牙嘅軍隊咧係冇能力去鎮壓加泰羅尼亞。一旦如果即係加泰羅尼亞要， 佢講實話 啊，講實話，因為西班牙軍隊用得好少嘅。咁其實西班牙軍隊喺邊度嚟嘅？ 多近北非 喎。北非啊， 有啲比較多。 我揾翻個咩出嚟？你呢個就好重要、好精彩啦！你一路講咧， 比較多啊。其實大家咧，即係喺西班牙國土咧。其實佢有一部分咧，啱啱所講對球隊叫 Las Palmas 咧，佢唔喺西班牙，即係伊比利亞半島，即係啱啱張地圖睇唔到佢啊！佢係喺北非嗰邊，咁甚至乎有個地方叫丘達啦，幾個地方咧，其實係即係摩洛哥認為係屬於佢哋，但係西班牙實際控制嘅。咁就可以喺呢？咦？呢個唔係喎，呢個係 我揾緊 喺上面呢幾個已經係啦。 呢個係咪Ifni 啊？呢個係咪喺摩洛哥？ 唔係左少少嗰幾個，記唔記得啊？ 呢個 Capjubi 啊， 嚇左啲左啲左 呢個呢度， 係啦，因為呢個西撒哈拉呢個係另外一個好麻煩嘅地方嚟。咁甚至乎呢單嘢搞到嗰邊摩洛哥都話要對西撒哈拉有啲啊進一步嘅行動。 唔係你講個西班牙軍隊其實唔喺西班牙本土係咪？喺 其實都少㗎。如果你話佢軍隊呢、這個即係數量或者真正打到，因為其實大家記住一樣嘢，最強嘅西班牙其實。如果你用歷史渣去計啊，唔好話軍備嗰啲啦，係大航海時代嗰堆。咁其實呢一班西班牙嘅而家呢一堆咧，其實基本上你話計翻內戰之後啊，70年都有 未打過仗， 未基本上冇乜真正嘅參與啲什麼實際上軍事行動。咁個作戰能力係我覺得係誠意嘅。咁而且我自己諗啊，佢會唔會真係會走去即係屠殺？呢啲又我覺得太撚匪夷所思。 同埋你如果真係出坦克車同埋機關槍，就摸翻轉頭噶嘛。 而且更加令到單嘢冇得收拾， 冇得收拾噶嘛嚇。 佢一日同你死過。 係啊，所以去到呢度咧，數量本身、質素本身，佢唔係一個咁有效鎮壓嘅。當然，如果你對平民梗係綽綽有餘啦。但係你要諗下個後果就係，如果做咗呢件事之後咧，實際上加泰羅尼亞獨立咧係必然噶啦。 雖然而家都係啦，我覺得個趨勢走向 長遠嚟講係啦。 但係我自己咁樣諗啦，即係我知好多香港人佢都會比較企喺加塔嗰邊嘅。 唔係呢個係主觀投射啦，即係我哋自己嗰個去投射落人哋身上。 咁我灣西班牙朋友其實一致，我諗我睇十個嘅 status， 九個都係 反對 獨立嘅，有一個就用咗我哋啲類似就係我唔同意獨立。 不過我唔會， 我誓死捍衞你發言嘅權利。咁就另外一啲就係咁，即係網上面係咁粗口啊，係咁鬧。咁大家都要明白一樣嘢就係、是，嗱呢個係佢哋兩個即係、就是、兩個族之間嘅事啊，或者係即係一啲細手好難講。咁但係我哋去睇呢啲嘢時候咧，唔好一味即係、就是、我見 Facebook 個個係好中意啊，屌你係咁 share 啊，係咁 share， 但係佢又唔知喺加塔發生咩事喎、或者有啲專家走出嚟查，某啲嗰啲主流傳媒又成日喺度播埋啲到底兩分鐘話你知。加塔點解要獨立？哇，好撚片面，完全片面。我覺得係即係完全更加誤導好多香港人去睇呢單嘢，因為唔會有好多人好似某我或者其他朋友咁樣，會係去自己揾資料，或者係有啲親身去睇過。 咁甚至你識西班牙文添， 係咯嚇。 咁但係你而家擺眼前嘅就係、是、一旦如果獨立咗之後，成個歐洲嘅形勢會點樣啊？歐洲嘅形勢咧？一般的估計就是一連串的 分裂 即是連串的什麼啦，其中一樣東西就最快應該體現到的就是蘇格蘭， 他想再來一次的 蘇格蘭那個呢，其實英國的處理就手法都是一樣的，他不好像西班牙那樣的了，那你就公投咯。 而且很多蘇格蘭一半半，其實蘇格蘭比較特別一點，上次你見公投都是爭少少， 是爭少少，那個不是贏很多，那個 很忐忑的，他們即是覺得離開了， 不是因為為什麼呢， 你真係獨立咗之後咧，有好多嘢自己孭飛嘅，係嘛？我上次講過咧，軍隊啦，啊税收啦，啊好似聽聞其實英國佬都補貼咗俾蘇格蘭， 有同埋都其實都好多優惠啊，咁至乎如果大家有去過蘇格蘭生活咧，大家應該知道蘇格蘭人啲英文就真係好難頂嘅，因為我有朋友講 Martin 咧，佢讀 Marlin 咁樣。但系就嗰、那個地方咧，我自己覺得咧，佢嗰個國家個即係睇落，唔係佢嗰個地方啦，睇落去好大嘅。咁、但係其實佢有一半地方係 住唔到人， 住唔到人嘅基本上。 係 啊。 咁你除咗即係蘇格蘭之外，咁仲有頭先我哋列舉過呢啲歐洲嘅地方啦。佢不一定喺短期之內，但係長期嚟講就必定會醖釀啦。 隱隱不發咯。 係隱隱不發。咁理論上就如果冇歐盟咧，呢啲事情咧就即係大家。你自己諗掂佢，但係有咗歐盟嘅時候咧，成個對於全世界一個最大嘅疑問就係歐盟會唔會咁散？會唔會就此係散咗？ 我覺得英國脱歐嗰下係對歐盟一個衝擊。咁甚至乎我自己覺得歐盟而家最慘係內憂外患啊，嗰、那個難民問題啦。另外國內即係佢哋成員國之間有好多分歧咧，難民問題。 我具體啲列啦，因為你嘅難民嘅問題引起你本身嘅政治嘅上面嘅 取態啊， 右翼嘅重新興起。最近嗰次我哋冇講嘅德國嗰個選舉已經係啦，咁你執政黨係重創噶嘛，雖然都仲 即係贏咗， 即係贏咗，但係咧，你睇一樣嘢就係開始有個勢頭啦，就係即係所謂極右翼就已經有入到議會度啦。 係啊， 你再唔搞咧就禮噶啦，係嘛？咁呢個知其一啦。第二樣嘢更加深層嘅，你經濟上真係搞唔掂。經濟上搞掂係唯一係德國一個國家。有啲人陰謀論少少就係、是，其實而家德國人德國佬揾緊其實歐洲佬嘅著數喺呢件事上揾問題。但係你係揾咗著數之餘，你冇承擔翻一個大佬嘅責任。即係有咩事出嚟嘅時候，你唔會走出嚟講，好似美國佬出嚟，你有邊個有？邊條友係唔聽話嘅，我就即係教訓佢咁樣。 你記唔記得？ 你做唔到呢個歐洲大佬嘅一個角色。 你記唔記得我之前同你講過一次咧，就係話歐洲如果之後再發生一啲恐襲咧，個機會係最高機會係喺十月底啊嘛。咁你諗下，而家喺十月，差唔多十月中啦，差唔多去到。咁你諗下再加埋加塔呢單嘢，起碼搞咗成個月嘅。咁佢面對幾多問題，其實真係歐盟真係好頭痛，甚至乎我覺得係佢一體化之後，可能係自上年英國脱歐開始，去到今日，係歐盟咁多年來面對最辛苦嘅幾年。 但係咧，呢、這個你要咁睇啦，歐盟呢一個組織本身個架構咧，係唔適合面對呢啲問題。 係啊， 你咁大棚人，各有各人嘅盤算，面對一個大型嘅危機嘅時候，基本上就大家動員。不會有一個一致的意見的，你德國佬有自己的想法，面對呢個法國佬有自己的想法，英國更加不用講啦，佢屌佢冇雷公咁遠。 咪傾，最話要大家要協商傾傾傾你老母咩？講真，傾緊完咪冇傾過。講真，去到見過面，握個手，做完個show又翻去繼續盤算，各自盤算。因為始終都係嗰句，你點樣去消除國與國之間嘅邊境什麼乜乜乜，你都係冇辦法解決國，即係自己本身國家自身嘅利益。或者唔同國家之間，雖然有可能共同嘅文化，但係其他偏差嘅價值觀呢啲社會，你係永遠揾個方法都解決唔到。係 啊，你唔好講係歐洲啊，個國家個別入邊嘅地方自己嘅矛盾喺呢個體制入邊咧，唔係舒緩啊，係越嚟越突出。 好簡單啊，到依家有啲人唔明啊，喂，你羅馬尼亞同保加利亞、波蘭呢入嚟咧？好多西方嘅歐盟成員國，佢國內啲人啊，係覺得好撚匪夷所思。 但係呢個有個原因嘅，因為你搞一掂呢班咧，就消除咗俄羅斯個威脅。 但係其實我覺得而家都唔係啦。 咁梗係唔係啦？但係呢個傳統嘅諗法嚟嘅。 我有個保加利亞朋友同我講咗一句話。 呢班係因為第一樣嘢就係以前就係呢、這個蘇聯嘅時代，呢、這個係前線嚟噶嘛。一旦呢度一喐嘅時候咧。西歐就面對一個最大的威脅。好啦，而家你蘇聯解體之後咧，呢班人就想做你嘅 friend 啊嘛。咁如果呢班人做到你嘅 friend 嘅時候，就等於俄羅斯對你嘅威脅就遠咗啦嘛。 但係嗰班 咁啊諗你又諗縮數咯。但係一旦你入咗去嘅時候咧，人口自由流動咧，咁啊到你大鑊咯。 但如果你人口不自由流動，這班人又不會入來嘛，又沒有好處嘛，所以這個世界的東西就永遠是這樣的。你再說下去呢就天光了。咁簡單講一句啦，就係、是、咧，我覺得成件事打擊最大咧，而又唔能夠出聲嘅咧，就係歐盟。 佢講啲咩？佢咪又係講啲廢話。我覺得而家歐盟講嘢嗰啲發言人咧，佢屌你不如收爹啦。係 啊， 即係講嚟講去都係嗰三幅屁，大佬。即係頂唔撚順嘅我自己。係 啊，咁但係咧，你話西班牙要出動呢個暴力鎮壓，即係所謂暴力鎮壓定義咧就。即係當然警棍嗰啲已經係啦，但你話超越呢個嘅幅度咧，我個人嘅估計咧係到今日為止啊，都覺得係機會唔係太高。 咁你覺得獨立即係、就是、自己宣布獨立機會大唔大？家頭 長遠嚟講大㗎， 我覺得好大機會。 即係我唯一一個疑問就係係咪下個禮拜做啫嘛？長遠嚟講啊，長遠嚟講就一定係㗎啦。你去到而家呢個地步，你仲有大家？ 唔，我都係用警棍。 實際上已經係用等於一個已經即係鬧緊離婚嘅夫婦，係嘛？你話短期之內為咗個細路仔，為咗即係周邊啲親戚朋友，唔好誒，大家坐得落嚟傾呢個有理由嘅。但係件事已經覆水難收，去到呢個地步，你調翻轉頭翻嚟嘅西班牙，你話會唔會即係咁大愛包容話？除了獨立之外，乜都俾你咧，又唔得，因為自己都搞唔掂啊！ 面子問題， 面子問題，但係經濟上真係搞唔掂啊！經濟上佢一定要拖住你有個即係家頭名喺度，佢先至即係可以。 老婆俾錢啦，老婆冇走啊，係啦。 咁所以簡嚟講就係等於一對鬧緊離婚嘅夫婦咯。 唔係，要睇呢單嘢咧，有好多人初頭睇佩德單嘢，覺得其實冇加塔咁複雜。 其實梗係唔係啦， 唔係即係如果你話近期或者係聚焦度嚟講， 唔係因為大家講嗰樣嘢個定義唔同嘅。我講呢、這個即係庫爾德嘅獨立咧，係淨係講緊伊拉克入邊啊嘛。但係長遠嚟講，2500万嘅庫爾德人會唔會就咁即係暗春坐喺度，見到你而家呢個庫爾德搞掂，佢哋自己唔搞咧？ 唔會， 又唔會啊嘛。係 啊， 係嘛？但係你話係咪一個庫爾德國咧？我又覺得未必，因為點解咧？庫爾德喺不同嘅國家咧都有不同嘅利益。不同的矛盾， 文化差異有啦、 啊啊， 伊朗的 咁你話庫爾德聯邦有可能係嘛？但如果你係庫爾德國咧，就而家呢個 唔得啊！你觸動曬四邊個國家神經，佢就算叫你嗌都出聲啊！ 係啊，咁其實庫爾德呢個譯名都唔啱嘅，因為我見到網上已經開始係叫庫德噶啦。咁呢個就係逢親 R 呢個字咧，就耳咧，我哋都係 去耳，我哋去耳化， 去耳化。 係真 係，唉，今日咧就好多謝曬 William 啦。頭先嗰個翻譯咧就。即係香港都冇乜人做啦，佢好似佢咁有心做啫。咁咧就我下我就歐遊啦。咁啊下兩個禮拜咧就都休息嘅。 我越遊你歐遊 係嘛？你係去越南。 我越南。 OK。咁我哋隔多兩個禮拜之後咧，就10月底我哋再同大家見面。 我要應該11月啦。 OK， 好啊。咁多謝曬 William 啊。好，拜拜。